哎，中午好， 邱老师，在直播之前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先来说一下北京。那么未来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和北台啊，北京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了。主要呢就是在明天夜间的后半夜预计将有雷雨出现，包括后天的白天啊，会有这些阵雨，但是呢大部分地区啊雨量不大。不过由于雷雨天气这个分布不均的特点呢，也要注意山区啊出现强降雨。那么到了这个双休日，气温呢会继续升高，最高气温很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闷热感更明显，所以大家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了。 嗯， 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明天呢，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的东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像延边和长白山旅游景区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云南南部也会有强降雨，西双版纳呢就有中雨。那么从气温情况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从华北平原到江南大部分地区啊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河南、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和浙江等地啊将出现38到39度的高温酷暑天气，而且南方这个天气是十分闷热的，所以外出旅游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而北京也迎来了一个大晴天，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说对啊，因为今天的湿度稍微的要舒适一点了， 对，然后就感觉到了晒的模式。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刚才因为连线天气专家的时候说到今天开始可能进入一个相对啊雨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但是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还在继续发布 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有这个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地质灾害呢通常发生在山区，可能一些多泥石流啊或者滑坡的路段， 次生灾害嘛，就是在下完雨之后。 对对对，所以天晴大家千万不要大意。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可能很多来北京旅行的朋友啊总会感觉到，哎呦，来的是时候吗？因为前一段时间确确实实在暑期里面来北京旅游的全国各地的小朋友特别多， 特别多， 对吧？ 嗯， 大家经常可以在公共汽车还有我们的地铁上可以看到，来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我们的周边，去北京的一些著名的景区景点、露天的这样的地方旅行，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为大家请来的，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谭怀宇，他要给大家来出出主意。 他是一个擅长在全世界各地找各种室内的这个旅行目的地的这样一个达人。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怀宇，怀宇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我们那边那个话筒。对，好的。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怀宇，刚才我们说这个室内，其实我一想啊，怀宇到 是选择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是吧？ 嗯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像恐龙那个海岸的时候， 对， 那是算是大的户外的地方 啊， 对，那必须得户外。 对， 但是确实根据天晴，这个雨天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地方。 对 对， 我是这种理念啊， 嗯， 就是说得把这个身体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最佳状态 啊，对对对，各种好的状态以后， 嗯， 在合适的时候去那个地方。 就天时地利人和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效率最高啊。 哎，这么一想的话，我突然得出一结论。 嗯， 怀宇经常去英国旅行， 是 在英国呢，他非常感兴趣很多的英国的著名的景点，但英国有一个特点。就是雨特别多， 天气多变， 对吧？ 所以不得已就逼迫他要想出各种 Plan A、Plan B、Plan C。如果今天有雨怎么办？如果没有雨，我可以去哪儿？ 能不能 逼得我变种？ 能不能把您在世界各地旅行经验，我们通过在北京，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天气状况 啊， 也做一个嫁接，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如果到北京旅游，或者咱们北京本地，你看到了暑期，很多的孩子们哈， 对， 他们也是要有地方可去。您觉得？推荐哪些地方或者哪样的类型的地方比较合适？ 好啊好啊好啊，嗯，因为啊我是个爱旅行的人， 嗯， 然后我那旅行呢实际上不是旅游，旅行和旅游之间有一区别，就是旅行你能选目的地，然后你喜欢能不走，然后你不喜欢可以立刻走，旅游不成，旅游你得跟着什么行程走， 嗯， 然后你还得到哪儿都得打卡， 嗯， 然后你不愿意你还不成。 对， 所以我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旅行 可以主动选择的， 可以主动选择的， 嗯， 然后所有的旅行都是有准备的，然后那不是说白板出去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候瞎说那是蒙人的，那是就话说起来挺容易， 就任性一次也就最多了， 这是和任性一次就回来就觉得，嗯，哎呀真不应该， 嗯， 精神可嘉，但是还有更多的精神内涵需要准备。 对，然后我自己呢，嗯，喜欢上的东西呢，比如说大家现在你比如说翻译都很了解了哈，什么世博会， 嗯哼， 什么世界遗产， 对， 博物馆，基本上什么电影， 嗯， 什么这类，世博会和博物馆这两个都是非常耗费体力的，而且这两类有一个技巧，就是错峰， 错峰 必须要错峰， 嗯， 里头一定要懂得这技巧，只要懂完了这个之后，把这用好了，就是事半功倍， 嗯， 否则的话就颠倒回来。事倍功半， 嗯嗯， 所以错峰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旅行的技巧。 那暑期里面，我们通常会讲到说，其实很多地方著名的景区景点，人都是很多的。 对啊，比如说咱北京哈，您三环路或环路上堵车，但是常见的。 嗯， 那比如说其他的路，比如说那个联络线上不堵车， 联络线，嗯， 联络线不堵车，环路上堵车，为什么呀？大家都上环路了， 大家都觉得环路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对，这时候您就错峰，嗯，您错峰不是要错时间，而是要错一条路， 嗯， 错地点。错地方， 对， 错方向， 对，嗯，这样的话，首先你得做功课，你得有选择，不能北京就是，五环减俩到五环加俩是吧， 嗯？ 都是围绕着五环这么一北京， 嗯， 所以呢得做功课。所以对于北京来说，能去的地方挺多的，可是对于暑期来说，哪儿都人多，你得想点办法。 嗯，首先我们想的第一个就是由于天气原因， 对， 就是，山区的地方咱们不去， 是 最近的咱们不去。 对， 然后咱们再想想，如果要在特别密集的雨天，有一些这个露天的地方，咱们不适合游览了，或者说它带来的这个感受， 对，不 好了， 不好了，不好了。好了， 嗯， 所以那个如果下雨的话，有些地方户外好哈， 嗯， 什么看雨、听雨什么的，这挺好的。 这是雨量有多大？ 是雨量有多大？然后是交通方便，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那儿？ 嗯， 如果要是那天您不愿意荒废的话， 嗯， 但是有确实有一些地方可以选的 哦。 然后呢，嗯，那些地方还会给您开一扇那个特殊的方便之门。 嗯 啊， 嗯， 就比如说有一地方哈。这地方我正好昨天去了，这是亲身体会啊， 嗯， 这地方叫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啊，哦，就在校园游里面的某一处， 然后呢这个光环特别棒，刚才袁一说的校园游， 嗯， 您没有清华的证件您进不了这校园， 但是暑期他们是开放了，个人 预约是吧， 可以预约，但是就是人多， 嗯， 预约满了，所以我去那儿之后我按着常规的 就到清华南门想进去，对不起，您没有这证件，您进不去。嗯，然后呢，学校门口全是那种打着小旗儿的学生的那个团， 嗯， 都要在这儿拍照片。 嗯， 我来过清华了。 嗯， 然后 打卡，对， 然后呢，穿着鲜艳的衣服就把学校门口呼住了。 嗯， 然后那个学校那个保安就在那儿，你有证吗？你有证吗？ 嗯， 我去这博物馆，我去过好几次了。然后呢，每次都是从这儿走，没有人管我要过这个。 但是您这回赶上高峰了， 对， 赶上 暑期了。 暑期我就知道，暑期想进清华看这博物馆，从这门走是没戏的。 嗯， 但是人保安跟我说了，您在东边，他那个东门开着呢， 嗯， 就沿着东门进去就是博物馆。 嗯， 等我到那儿就发现了，哦，真是，这就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博物馆。然后他跟那个清华大学隔开了， 嗯， 现在隔的是拿那个高的栏杆一拦就隔开了， 所以等于不用进校园，你就可以去这个博物馆， 独立区域。 但是你得，就是我这次的收获是什么呀？您得做准备，而且这种准备就是，当我走到那门口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拿那个绳拦着呢， 嗯。 然后我就开始往后走，走了这么30米了，我发现不对劲。 嗯， 因为过一段就有几个保安，过一段就有几个保安，然后马路的旁边停着全是大巴， 嗯， 全是到这来看展览的大巴， 嗯， 或者是全是学生，全是那小学生、中学生， 嗯， 全是那个什么校园游，就刚才你说那个， 嗯， 全是那些人，他们来是团队游， 嗯，对。 然后我当时和我的侄子一起去的嘛，然后我觉得我要排在这后头我就完蛋了。我当时才时间是1点多呀， 嗯， 然后我就问问他，我说保安，我说我是来看展览来的，是都在这排队吗？然后呢，人就说，哦，你是散客啊，你直接到那门口，你跟他们说我是散客就行了。 嗯， 散客不排队。 嗯， 然后呢，游就是团队游在这排，我估计是100多米。 嗯， 100多米、 嗯， 我走30米看不见尾。 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会要秩序方面，对吧？因为团队一下进去那么多人，所以他得限流一点点， 限流 一块一块嘛。 所以我们俩进去之后就发现，嗯，没有我们这样的人。 嗯， 然后我们走这条路就没有人，结果到那儿一看，买票的就前头一个人，稍微等了一下，现在买票什么， 嗯， 您微信还是支付宝啊，过去一扫就行了， 嗯， 大人20，学生15。 所以这就是怀宇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可能在这个天气状况下适合大家游览的地方。但是大家记住了，清华大学不是说所有的地方它 都 是适合，对吧？那么这样一个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 嗯， 它恰恰是可以让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可以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是的，我刚想说清华大学建筑系不错，嗯，好建筑配好装修， 啊，我的天。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1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1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讲到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 嗯， 怎么进去是有一些小窍门的。 对，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天气状态下， 嗯， 我们的达人谭怀宇给大家的一些小小的推荐。 嗯，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博物馆系列哈， 啊， 说到第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 对对对， 到底我们这个艺术博物馆，有了这样的小的技巧、小的一些方法，我们进去之后要看什么呢？ 对，这事儿就很重要了。 嗯， 首先你得买票，这票就漂亮。然后那个， 这是您昨天去， 对，两张票 新鲜带回来的 两张票，一大人20，孩子15， 这是入场券， 啊，入场券，然后打出来的，那个这票挺漂亮的。然后那个它这两部分嘛，这两张票，一个是上头有一个瓷器，另外有一个服装， 这是跟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自己的馆藏有关系的吗？ 这是它的展品，这是馆藏，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有多少种，我看完了之后，我知道我以后我要再去的话，我看跟这一样不一样。这个有收集起来，收集这个门票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当你没进这门的时候，你已经喜欢上它了。 基本上这就赢了一半了。 啊， 能给我们说说您看到的这个您手上拿的这个票哈、 啊、 上面的这两个图案您在馆里面看到了吗？ 都看到了，这就是分别代表一个馆啊。 嗯， 就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它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它的陶瓷馆，它就是清华大学陶瓷系的那些教同学看的那些标准器。 嗯， 而且全官窑。 都是官窑， 全是官窑、哦，全是标准器，就是标准器，教大学生、教研究生的东西，必须得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清华大学博物馆有多大啊？昨天呢，我因为我已经去过了，所以我看的比较快。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展览，在四楼，是一个有中国做艺术家和外国艺术家一起做的一个现代陶瓷展。 嗯， 就是比如说传统陶瓷，咱们会说啊窑啊、釉啊、胎啊，什么年代康雍乾啊，什么这些东西讲陶瓷史，可是现代陶瓷展呢就不是。 嗯， 现在陶瓷展呢，比如说有一个展品叫重生，重生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象哈，一辆自行车，但是它不是特别自行车的形状，底下有几个轱辘，四个轱辘，然后呢中间有架子， 有四个轱辘， 四个小轱辘， 哦， 四个小轱辘，然后那个是一个架子车吧，然后有把，所以说自行车嘛、 嗯、 然后那个身上的这车上呢中间几个固定件呢是大陶瓷瓶， 嗯， 但是不是老瓶，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新的瓶，然后呢钻了眼儿让那个杆儿过来，然后剩下呢把一个好陶瓷给碎了，碎成碎片，然后拿那个金属线的给穿起来，穿起来以后穿成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了，形状就不一样了，弄了一堆碎陶瓷碎瓷片挂在这车上，使这车成了一个艺术品、 嗯、 它这个名字就叫 重生啊、哦， 它是一个现代艺术品，是一个跟陶瓷有关系又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么一件艺术品， 嗯， 但是它是现代艺术品。 有多大规模的一个东西？ 就是比就是真自行车比两两， 自行车那么大 啊、 哦， 但是它不是放在地上的， 嗯、 它是由一根线吊在空中 起来的， 且这车一直在转， 嗯、 在空中吊着一直在转。 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像一个 吊着威亚的， 吊着威亚，就是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嗯。 就是到这儿来，您看的不是陶瓷，但是它展示出来陶瓷的一部分。因为你要是把一个铜碗碎了，那可难了；你把瓷碗碎了，很容易让这瓷碗重生。 嗯， 这是一种思想方式。 对对 对 对，这要是小时候知道这事儿，那就好办多了哈。 家里经常说岁岁平安了， 是有重生的可能。嗯、 对对对、 嗯， 然后这是其中就是印象挺深刻的一件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特别绝，名字叫2013.9.11， 记这么清楚啊？ 太清楚了。 2013.9.11 啊， 是2013年9月11日创作的吗？ 是，他就把这个艺术品就命名为这个 那个日期。 然后呢，这艺术品是什么呢？是一个托盘，就木质托盘，知道吧？超市上头放着好多水，然后叉车挑着一个木头的盘 啊啊，那个盘。 然后木头盘上头放着一堆就是一个方形的由这个感觉像玻璃做的这么一个特大的一个立体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一堆小，比如说拿火柴盒拼的这么一个大立方体， 嗯， 每一块呢比火柴盒大小差不多，但是它是正方形的， 嗯， 也不规整，然后那个立面的地方，有红色的痕迹，有点像流出的血痕一样， 嗯， 它摆在这个木质托盘当间，然后那个放在地上，地上画了个圈，拦了一下，它的名字就叫2013.9.11， 嗯。 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想，这是一个现代艺术品， 嗯， 它是陶瓷的，尽管它做的跟玻璃一样， 嗯， 但是它是陶瓷展的， 嗯， 它是陶瓷做的，它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另外，它的题目，要否则的话放在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嘛，2013.9.11，就是2001.9.11加12，12年以后的 2001，我们就知道了，在911事件， 911事件。12年， 对， 一个轮回， 嗯嗯，所以刚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2013？我知道后面的这意思，但是一直没有想到它是其实12年后的。 所以我当时带着我那小侄子看这个现代的陶瓷展以后，

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规划师是达人谭怀宇，再次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根据在暑期雨天啊，大家不走寻常路， 是 我们的博物馆专线。刚才怀宇讲到博物馆的时候，我开始啊，我一直以为他要从这个，你看咱们国博呀、什么首博啊，这开始讲起了。 嗯， 哎，他今天还真的是 从小众的博物馆开始讲起。 一竿子知道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是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好招。 昨天也是新鲜，刚刚去过。 对，昨天刚去过，因为昨天上午下雨，然后呢，准备着就是准备旅行是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因为，清华大学博物馆呢是一个特殊的博物馆，它个儿大。就是我花了半天时间呢，四层没看完，一共有四层，第四层没看完，然后呢底下也都有，所以呢它特别大，足够在里头待很长时间，而且呢这是个收费博物馆，就是现在呢去博物馆人都特别多，大家都渴求知识嘛，但是你要想找这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有个技巧，就是 花钱的， 少花点，少花点钱。到博物馆里头，这个现在没啥大钱可花，你要喝一杯水可比博物馆的门票贵，所以呢这个花一点小钱，这个环境就会好很多，这是个技巧。 这算是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因为我们原来知道清华大学的时候，对于它的艺术博物馆了解的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然后呢特大，然后呢一定要走东门、走南门、西门啊，对，就到西门只能扫雪了。 好， 希望刚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路的推荐啊，对于此时此刻来北京旅行，包括在北京度过暑期的孩子们，真的是有所帮助。 是，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在博物馆线路当中，怀宇这个暑期还有哪些推荐？ 暑期刚才说的那个收费的哈，还再说一个收费的，那个是以前不多，然后呢知识，但是特别丰富，中国地质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 在西四，地铁出来直接就是， 然后有好多人说地质博物馆我去过了，这辈子就可以不去了。但实际上知识是需要刷新的，所以 他也会经常更新他的展品吗？ 啊，不是，我们认识世界是、 哦、 是不一样的。 哦， 更新展品是随着地质发现而那个 有新的发现就会更新。 但是我们对世界的要求或者期待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以前只知道钻石，后来我们知道了翡翠， 嗯， 于是我们对世界需要更多的认知了。所以地质博物馆比如说可以给学生带来地质学的知识、 嗯、 也可以给这个喜欢生活的人带来宝石学的知识、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以前咱们就是喜欢，现在原因咱买了咱有了 啊，不， 然后呢咱们进去比对标准器。 其实是这样的，我没有去过地质博物馆，但是听您说完以后吧、嗯、以前就 当知识， 主要是以前光听这个名字，就是说好像离我挺远的、 嗯、 都是些地壳啊、 嗯、 地核这些内容、嗯、感觉有点远。但现在一听啊、 嗯嗯、 还有这些。 就是你买东西你也不至于上当。 对呀、啊、 到那 知道点 到那知道、 啊、 学完了知道人告诉你了，现在鉴定保持鉴定拿眼睛鉴定是瞎说的、 啊、 现在都是上仪器、 啊、 一定要去那儿。掌握一些我这辈子都用不到的知识。 冷知识是吧、 嗯、不是，因为买不起。 然后呢这个地质博物馆呢除了有这个矿石以外、 嗯、 还有化石部分、 嗯、 就是它古生物它给你讲寒武纪啊、 嗯、 这个都生命怎么不到大爆发的、 嗯、 然后里头有一个恐龙化石的一个那个就是模型，就不是模型，原来的化石啊、 嗯、 这个、化石就是它好都好在什么程度呢，是这个上过邮票、 哦、 中国出这个邮票有一个叫就是中国前一段时间出了一套恐龙邮票、 嗯、 其中有一枚的原始的那个蓝本就是在地质博物馆， 嗯， 它叫中华龙鸟， 嗯， 其实是那个鸟不是从翼龙过来的嘛， 嗯， 所以那块化石在这儿呢，它是个过渡的一个化石，是带羽毛的，太难得了。 嗯 嗯 嗯，所以在地质博物馆里能看到矿石岩石啊， 嗯， 化石， 嗯， 宝石，这几条都有。 嗯， 所以花个20块钱也不算贵吧。 对对对。 然后呢关键是这里头人相比较起来那些不收费的博物馆就少多了。 嗯 嗯 嗯，这是地质博物馆。刚才您说到这个关于古生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还查了一下，我说，我们知道在那边好像在北京还有中国古动物馆啊。 那是在西直门那边吧？ 对、 啊、 对对， 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能有交集的地方，有 交集 的 地 方， 有交集的地方基本上也有三个嘛。 嗯， 一个是中国古动物馆，那中国字头的。 嗯， 第二个叫中国地质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 第三个叫北京自然博物馆。 嗯、 北京自然博物馆是不收费的， 嗯， 是免费的， 嗯， 然后呢，地质博物馆呢，它从名字来说会偏一点， 对， 但是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三类，就是说包括的宝石和化石了，所以它也是包括在地质部分了， 对， 但是它会相对来说冷一点， 嗯， 可是它在市中心啊， 嗯， 地铁方便， 交通方便， 对， 嗯， 其实华语说的收费和不收费的区别，主要是为了在避开这个暑期。在人流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先去选择收费博物馆，会相对好一些。 对， 然后你把那些免费的，当然质量也是有保障的，只不过你把它留在平时的时候再去看。 且这是中国字头的呀。 对对对。 然后呢，不是说不收费的都不好，关键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人最多嘛，所以我到那个印度去，我跟他们说你们印度人真多，然后他们就一起跟我说你们国家人才 多。你说对啊，我们国家人才多， 人才多。 来，我们刚才说过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找一找 推荐一个私人博物馆吧。 好， 中国古陶艺术博物馆啊，古陶艺术博物馆没有中国。啊，古陶艺术博物馆， 嗯， 这是一个私立博物馆。 这又说到陶器了， 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啊， 嗯， 啊，古陶文明博物馆， 嗯， 它在哪儿呢？在南二环附近。你只要那个手机去查一下， 嗯， 就地址，马上就有了。 叫古陶文明博物馆。 古陶文明博物馆。 嗯， 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出去旅行哈，到半坡，您只看到的是半坡的。 啊，他说的是我们陕西。 啊，对。可是，整个新石器时代的陶瓷、陶器，在这博物馆里头，各大类齐了。 这儿有一个脉络 啊，对，它你能看到整个一个宏观的脉络， 嗯、 马家窑啊，马场啊， 嗯、 全都有， 嗯， 所以它不同时代的陶瓷，它展示的那个，比如说它的花纹是不一样的， 嗯、 可是这花纹就是无声的语言呐、啊， 嗯， 所以到里头看到，当这些宏观的，这具象的东西宏观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很多平常不知道的事， 嗯 嗯， 所以这个博物馆呢，人不算多，环境好， 嗯、 除了这古陶之外，它还有一些就是拓片， 哦， 您还可以到联系好了，您还能到那儿亲手去踏， 哦，可以亲手踏的， 对，对对对，然后它那种类还挺多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私人的博物馆嘛， 嗯， 所以相对来说人不是特别多， 嗯 啊，分享就是那个获得知识的那个环境会比较好 一些，嗯，你说踏片，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拿硬币，拿成白纸， 啊、对对对对对对， 踏片特别好玩啊。 嗯， 刚才说的这是在南二环附近的古陶文明博物馆， 对、 嗯、啊，这我真的是您不说的话，第一。不知道的可能居多，第二知道了忽略的人可能会比较多。这个是收费博物馆吗？ 这是收费 收费博 物 馆、 嗯、对对，我们说这些收费也都不算贵，50块钱以下，然后呢关键是你到里头如果要是看到的全不是人而是高耸的人头的话，到博物馆里头就 你还得从人缝当中钻过去看的话，这个体验就不好了。 对对，有好多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人多，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结束的时候就争取别让人赶着走。 你们看到那个就是微博上对比说，你们知道的、你们以为的那个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和你们去了以后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嗯、就是那个对比。蒙娜丽莎，蒙娜丽莎， 对对对对， 人家拍是这样的，你拍全是头， 是是 然后是一个缝。 是是 是, 是, 是, 是、 啊。好，刚才说过了古陶文明博物馆，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推荐一个在北京在暑期咱们可以在这个天气里面去逛的博物馆。 好，再推荐一个名气大。 嗯， 那个不收费， 不收费的。 那什么，首都博物馆， 首博 。 嗯， 但是今天不是对大家推荐那常规展，因为首博有特展。 特展。 这个特展呢，都特别棒。那个今年有两个特展，一个是西藏的文物展， 天路文华。 哦。 这个展览特别棒，故宫的有一件就是不能出镜的一件那个古画， 嗯， 不碾图。真品都来了 哦！ 哦，不碾图在这个地方有特展是吧？哦、 在这里头展，让大家可以排队看， 哦、 看多久您自己决定、 哦， 还可以拍照，只要不用闪光灯就可以。 哦、 这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文艺复兴的展，这是个洋范儿的展， 嗯， 所以这个展览呢，他给你讲，比如说咱们一到就是看好多西洋的画就看不懂了， 嗯、 无非是两个门槛儿。一个是欧洲的一些神话故事，古希腊故事， 嗯、 你不懂你看热闹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基督宗教的， 嗯， 就文艺复兴这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 对、 嗯。所以在这展览里头，他给你解释的很清楚， 嗯， 还有讲解器， 嗯。 所以呢，这些展如果没有了没关系，会有别的要求。我们是做什么呀？你要是当时去，这可没戏， 嗯。 这些展都是要预约的， 嗯， 一旦预约了，这就是一个门槛儿，就刚才说的那个收费一样，它是个门槛儿，它有了这一个门槛儿之后，参观者就少了， 嗯， 然后您观看这展览的这个 感受 就好了， 环境好了， 环境就好了。博物馆不是娱乐场所， 嗯， 它不是热闹的地方， 需要安静， 需要安静，需要一个就是不能太密集了， 对对对。 所以这是看博物馆的要点， 嗯 啊，所以比如说咱们暑期人多，咱们控制不了，但是能控制自己吧， 嗯， 提前早一天预约，您就进去了， 哎。问一个细的一个时间段的划分哈、啊 嗯， 就是一天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去公园啊，某些时间是人少。 对， 我不知道怀宇您有没有经验，这些博物馆一般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人会少一点？ 哎呀，我太有经验了，闭馆之前半小时， 得抓紧时间。 这个有点太紧张了，早上。 这个看博物馆都是慢的， 嗯、 都是慢的。刚开始你跟人挤，嗯、你想照一相，你等、嗯，那个实际上是付出了。代价， 嗯， 你可以先看不拍照， 啊、 嗯，等最后的时候， 哦，哎呦，这真是， 这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我照一张相，排一大堆，排好长时间队，再照一标签，